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每个周末准时跟您见面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也是月影留声这档新节目第一回跟大家见面。所以呢，第一期节目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2017年华语电影当中有哪些备受好评的插曲。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乘风破浪歌之男子汉誓言》，这首歌呢是由韩寒执导并编剧的电影《乘风破浪》的主题曲。《乘风破浪歌》是电影《乘风破浪》的双声主题曲，分为《男子汉宣言》和《男子汉誓言》两个版本。歌曲改编自佐田雅治的《关白宣言》和《关白失脚》，中文歌词由韩寒创作。 在你嫁给我之后，有些话要对你说，也许我的这些话听多也不会感动，但是你要仔细听，听听我的心里话，但是请你仔细听，听听我的心里话。我在每个早上一定记得比你早，我在每个晚上一定睡得比你晚，不觉得那是什么餐，就算总是吃一半，就算吃一半也好，因为马上要加班。你不要说我，说我没出息，我总是笨手笨脚的努力，我这个家全都靠你，全都靠你呀，全都靠你。家中的事只有你，只有你才能做得好，一切还有我，虽然我很笨，知道你是我最大的福分。从那地铁口出来，穿过茫茫的人海，总是觉得会难过，自己像个垃圾袋。请你别对小孩说，说他爸爸很没用，也许生活不如意，但我一直没放弃。只有喝一杯我才敢说，来到这个家只是委屈和老婆。我付出很多，你付出更多，不算的事就是生活。就算风和浪总是迎面过，也要和你因岁月蹉跎。你不要失落，你不要失落，你这样我会更失落。哥哥抚养成人，等我到了晚年，我不能比你早死，因为不想你哭泣，但又不想失去你。到底应该怎么办？到底应该谁先去？我们告别时，请你握着我的手，请你握着我的手， 请你握着我的手。 2017年3月31号，苏有朋导演的电影《嫌疑人 X 的现身》上映。这部电影改编自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同名推理小说。原版的日语电影2008年在日本上映之后掀起了轰动，而由当时日本人气作曲家管野佑吾制作的原声带也被誉为最符合原作气质的音乐作品。这首《最爱》是日文电影的主题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下面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是陈绮贞演唱的歌曲，由韩寒作词，陈光荣作曲编曲，是金城武、周冬雨主演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电影在17年4月10号上映。主题曲细腻地表达了两位爱情高手喜欢上对方时候的甜蜜与忐忑，而在文艺青年当中颇受好评的陈绮贞和韩寒的合作，也成功使得这首歌连续数周在各大华语音乐排行榜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位置。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 2017年4月28号，志明与春娇第三部《春娇救志明》上映了。这样的一部影片当中啊，男女主角志明和春娇终于要结婚了。影片最后，志明向春娇求婚的那一幕，唱的歌就是《春娇与志明》。在影片之外，这首歌由五月天来演。 绽放无情的笑脸，爱的伤为何永远还是少年啊？窗外淡水的海边，两个人的爱情，一眼没人看，一眼没人听。我爱你有没有试着，你爱我有没有真的的安定到来，春娇越看越是不明白，爱情电影一波三折，现在才告白。离开淡水的海边，两个人的爱情。有没有经过，我爱你有没有 月二十八号上映的另外一部电影《记忆大师》原声，由知名的音乐人梁翘柏亲自操刀，由林忆莲演唱的主题曲《我不能忘记你》，从旋律到歌词和电影的紧张节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电影当中关于记忆的爱的证明，也正由此曲来传达。 我和你的过往要用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勋章，同担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是无人之地的沧桑。被讪笑的不堪，种种不甘，来回碰撞。你不说难，我不怕难，我不能忘记你，不放心的是你。 上半年还有一部电影原声颇有故事，这就是很久不唱歌的刘德华，他亲自填写演唱的拆弹专家主题曲《慢慢等待》。

想去约谁呢？哦，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好像将你善待， 所以你言不危险。坠入了越深渊，输掉一切，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将你无法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这一冷开你的手，敢不敢将你无法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从心里的痛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 2017年的暑期档，很多的大片扎堆上映。网络作家金河在创作的小说《悟空传》的基础之上改编而成的电影于7月13号上映。电影的原声由郭子健导演特邀香港传奇电影人音乐人泰迪罗宾携手香港音乐人朱云联合打造，将民乐与西洋乐完美的结合，非常的具有感染力。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个中湖版的空，哀而不悲，完美的呈现了影片中失去一切后的孙悟空的心境。同天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大护法》的主题曲《你一定要是个孩子》，由殿堂级歌手蔡琴倾情献唱，窦鹏作曲，导演布思凡填词，整部的配乐呀，既有中国山水之风，又不缺电影恢宏之气，主题曲又和动画主题交相辉映。 你一定要是一 刚刚过去不久的国庆档期上映的电影《缝纫机乐队》可以说是去年非常成功的一部音乐电影了。这个电影的插曲《塑料袋》用低沉而略带沧桑的声线描述了电影中各位主角作为普通人在追逐梦想途中的一路辗转时的心路历程，经历了重重波折之后依然执着着梦想不言放弃。歌曲由电影乐总监赵英俊词曲创作，电影主演乔杉演唱。 已经记不清楚我从哪里来，忘记了为什么而存在，现在我还不想化作尘埃。 下面这首歌是日本电影《追捕》的主题曲，原曲是由青山八郎运用电子合成器制作的主题音乐，人声也是电子合成器模拟的男低音。在去年年底由吴宇森翻拍的《追捕》上映，张涵予出演了杜秋，并且演唱了这首《杜秋之》。啦呀啦，啦哒啦啦呀啦，啦呀啦，呀哒啦啦呀啦，啦呀啦。来到了11月，张艾嘉导演的电影《相亲相爱》上映了，主题曲《陌上花开》由谭维维演唱。谭维维在影片当中扮演的是一位会唱歌的单亲妈妈，在婉转悠扬的曲调当中，谭维维用清亮透彻的嗓音娓娓道来一个女人的爱情心声，诠释了等待中的期待，在期待中又徘徊的爱恋心境，同时呢，还与《相亲相爱》整体的故事交相辉映。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于悦，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音乐加速度。 陌上花开，不忍不开，等浪蝶归来，天涯有月，落叶有情，舍不得